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三，农历10月12，北京晴，1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传统制造变为时尚产业。江西、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创出发展新天地。 李克强会见波兰、拉脱维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多国领导人。 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国家能源集团正式成立，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 人社部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我国5项社保累计结余超过6.6万亿。 我国14省市开展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纺织行业增速放缓，去年总产值增长率低于 GDP 增速。商业模式更新，消费需求升级，更是直接冲击了传统纺织服装产业。今年以来，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宁波市积极引导扶持真纺织服装企业，提速自主设计自创品牌，加快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摆脱低端的代工生产经营格局，提质增效，走上智能化、品牌化、高端化、时尚化、国际化的快车道，创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天地。请听报道。 南昌市青山湖区是全国主要针织服装出口基地之一，针纺服装业是这个区的第一产业。 T 恤衫、文化衫 95% 以上出口，文化衫出口量占全国1/3，但贴牌代工路越走越窄，3尺以上卖不过一个指甲盖大的商标，规模没有换来行业地位和利润。外贸代工企业泽林实业公司总经理梅芳华： 代工啊，利润很低，这企业就跟压缩饼干一样，下面是员工，上面有客户，夹在中间越夹越难受。 尽管拼低价的路子走不通了，但搞设计创品牌也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困难。为此，当地政府打出组合拳，搭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立基金支持品牌培育、技术创新，建立针织服装创意产业园和面辅料市场，破解企业研发、设计、培训、交易等难题，完善全套产业链，实现上下游就地配套。青山湖区区长王强： 提升我们的生产供应，创立自己的品牌，要由外贸型向内外兼修方向的转变。我们搭建一个从设计研发、金融辅助、品牌运营、线上线下的营销为一体综合的服务平台，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借助互联网加实业的模式，打通他们品牌运营通路的问题。 政府引导帮扶给力，企业转型升级有力，当地13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一站式的转型升级服务，品牌效应显现。今年前10个月，全区针织服装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7%，泽林实业前8个月品牌销售额增加5000万元，同比大幅增长。公司总经理梅芳华和环球针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助理饶斌都很感慨： 我们自主品牌的创意，把知名度更快速地把它提升起来， 在家门口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设计的搞定了，我们企业设计这一块的费用降下来。 同样是转型升级，中国服装名城宁波市的服装企业呈现出别样特色，那就是加快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度融合，逐步走向智能化、品牌化、高端化、时尚化、国际化。服装这一传统制造业正在变身时尚产业。今年双十一，太平鸟集团销售额突破8亿，位列中国时尚服饰类集团第一。集团办公室副主任蔡国鹏说：服装加互联网给企业带来了精准营销，线上销售已占全年销售额的30%。 这个衣服款式出来了，可以看预购，这个预购也是一个后台大数据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提前备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目标性的去备货。 宁波蛋可运服饰公司全新智能生产车间即将投产，车间拥有柔性生产线，可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从接单到设计、打板、出成衣只需要8个小时。公司总经理孙淑琴表示，库存这个最大的成本压力减轻了， 前端运用的大数据比对出来前端的工艺跟制版，大大的减少了人为的干预管理，成本降下去很多。 服装加互联网催生宁波服装产业转型升级，让企业重焕青春。一些过去热衷于投资房地产开发的服装企业，如今又杀回主业，纷纷做精做大做强主业，成为新零售品牌企业。博洋集团在企业内部开出重创空间的创业项目孵化器，开发出10多个子品牌。总裁办副主任许淑敏： 小而美的品牌既能够给年轻人机会，又能给企业机会。 海曙区服装产量占了宁波市的1/3，区经信局局长吴汉元说，政府全力扶持企业提升转型，企业都在忙着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不是考量，而是考质。其实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布达佩斯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7号、28号在布达佩斯下榻饭店分别会见波兰总理西德沃、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马其顿总理扎埃夫、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会见西德沃时，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波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双方充分发挥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统筹各领域交流合作，力争多办事办成事。明年波兰将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中方愿在国际事务中同波方加强沟通协调。中国明年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波方借此机会加强对华出口产品推进，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会见库钦斯基斯时，李克强表示，拉脱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的好伙伴，中方赞赏拉方在推进16+1合作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拉方发展战略对接，参与拉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拉人文交流有着良好的基础和积极成果，希望双方继续为人员往来创造便利，在教育、科研、汉学等领域密切合作，为两国关系与合作不断打开新局面。会见马其顿总理扎埃夫时，李克强表示，中方赞赏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马方巩固互信，加强合作，以明年中马建交25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发展，希望马方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匈塞铁路建设，中方也愿开拓两国在数字经济等新业态领域的合作。会见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时，李克强表示，希望两国共同努力，充分利用16+1平台，共同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欧合作。中方对中斯关系快速发展表示满意，两国农业、旅游、科研等合作已取得很多成果，中方愿进口斯方有竞争力的农产品，支持更多中方游客赴斯旅游。中国汽车制造能力强，愿推动中方相关企业参与斯汽车制造。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布达佩斯报道。当地时间27号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中东欧16国领导人在布达佩斯共同出席16+1合作5周年纪念活动并致辞。李克强表示，5年来16+1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共同规划的美好愿景，正在实施的多领域合作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功。当天李克强还分别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立陶宛总理斯克维尔内利斯、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捷克总理索伯特卡、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等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就双边关系和16+1合作交换意见。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规定明确，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主要审计领导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遵守法律法规以及重大决策情况，完成目标情况，履行监督责任情况， 组织相关资金征管用和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等，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 连日来，山西、江苏、宁夏、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把十九大精神送进群众心头。央广记者李楠、张孝成、徐生报道。 山西右玉县大南山的秋冬农建工地上，寒风凛冽，种树间隙，右玉县委书记吴秀玲和乡亲们一起分享十九大精神。 这个报告是要求咱们老百姓衣有所制，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对于咱们右玉来讲， 七十年来，右玉县坚持植树造林，林木覆盖率有不到0.3%，提升到54%。如今，当地正在发展旅游扶贫，乡亲们对未来信心满满。 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右玉县贾家窑村村民高秀珍， 习总书记说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感觉就是再困难、再苦也是很有动力的。 江苏省委宣讲团成员王民在徐工集团以新思想、新时代、新征程为主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王民说，企业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继续向全球竞争的高端冲刺， 全面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通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技术研究，实现前瞻性技术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海南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杨峰吉正在向当地干部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 习总书记在报告中首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无疑是给亿万农民送上一份大礼包和定心丸。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师1牧场副政委吴丹走进牧民家中，传达十九大精神。干部群众通过学习讨论，对十九大精神的领会更加深刻。一牧场一连党支部书记买买提敏阿卜杜勒和曼， 在畜牧业方面，抓好养殖品种改良，增加职工收入，确保今后我们职工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宁夏回族自治区宣讲团成员潘建红教授正在为全校教师解读十九大精神，激发教师工作干劲。 在报告当中还确立了今后我们该如何去发展，而且呢，当中也有我们的教育该如何去发展。还 学校3700多名学生通过网上直播平台同步收看了宣讲实况，让宣讲真正进入课堂。学校教师王斌 要把这个自己所领会的这个思想理论的东西呢，贯穿到这个课堂教学当中，那么让学生呢对咱们国家改革开放近40年的时间所取得的这个历史性的成就有所了解。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微反应是人们在受到有效刺激的一刹那，不由自主表现出的不受思维控制的瞬间真实反应。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国内微反应研究专家、心理学家江振宇。采制：央广记者李腾飞、贾小康。 2007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江振宇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微反应研究，强烈的兴趣带领他从此入了门。10年来，江振宇一直扎扎实实做研究，他积累了10000多条微反应测试数据，打破了国内微反应研究的科研空白。 我正是通过这些大的样本量的积累，在实际的案件中进行测谎的研究，进行审讯的研究，然后把我这门学问一年一年的逐渐积累到现在。 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江振宇最关注的内容。 我觉得法律是社会的底线规则，如果法治建设能够从立法到司法走得稳、走得先进、走得文明的话，那么一定会把整个社会往上提升。 从研究微反应领域延伸，江振宇也关注到了大众的心理健康。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对于这一点，江振宇深有感触。他说，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助推社会活力激发。 其实心理学的涵盖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系统化的建设过程，这样的一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台强劲的发动机添加了非常非常优质的润滑油。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十八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国家能源集团正式成立，向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迈出第一步。央广记者张明浩、郭淼报道。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乔宝平在重组成立大会上表示，重组成立的国家能源集团在资产规模、产能产量、产业布局、装备技术、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国家能源供应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聚焦煤炭发电主业，化解产能过剩，优化布局结构，推进绿色发展，努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现代综合性能源集团。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肖亚庆在重组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成立国家能源集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中央企业，特别是能源企业优化布局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二是有效推动我国能源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和化解煤炭煤电产能过剩的重大举措；四是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集团的有效途径。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乔宝平表示，下一步重组成立的国家能源集团将加快推进重组整合和全方位融合， 加快推进资产、业务、机构、人员、管理、文化和党界的全方位的融合，要保障重组工作圆满完成，确保一加一大于二的重组效果。 据了解，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拥有33万名员工、8家科研院所、6家科技企业，形成煤炭、常规能源发电、新能源、交通运输、煤化工、产业科技、节能环保、产业金融等8大业务板块，拥有4个世界之最，分别是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最大的火力发电公司、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公司和最大的煤制油煤化工公司。 人社部近日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去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运行平稳，5项社保累计结余超过6.6万亿。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报告显示，去年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5.36万亿，相比上年增长14.1%，总支出4.69万亿，比上年增长20.3%，基金累计结余约6.6万亿。相比2015年，基金收入增幅有所降低。去年，我国阶段性降低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报告分析，部分险种因此收入增幅放缓。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乃军： 在医疗这一块呢，城乡居民统筹它整合的原因，所以在基金支出这一端肯定是扩大，消除城乡差距，这是好事嘛。然后在收入那一块一直在降低企业负担吧，在缴费基数、缴费费率上都有所降低，失业保险甚至直接降低了一个点的费率。 分析近年数据，虽然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不断扩大，但收入增速明显低于支出增速。报告建议要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基金支出，及时预警化解地方可能出现的基金运行风险，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稳步提高其他险种统筹层次，缓解地区间 间基金收支矛盾。 我们还有那个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那个储备基金，那个有10000多亿人民币啊。再一个，你看最近一个消息，就是国有资本划入10%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支模式。 去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为2373元，比上年增加122元。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的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保险待遇普遍提高。截至去年底，全国有2325万人参保企业年金，基金累计1.1万亿。报告建议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保险制度体系，推动补充保险的发展。 空军红箭2017实兵对抗演习近日在西北某地举行，探索新体制下空军体系作战融合之道，推动实战化军事训练向纵深发展。央广记者邓锡光、郭洪波、谢芳报道。 初冬时节，空军红箭2017体系对抗演习在西北某地打响，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电子对抗兵等几十支部队正在大漠深处展开一场真刀真枪的对抗演习。空军参谋部训练局副局长顾胜东： 特别是今年十九大以后，首次以空防基地互为对手，在实战背景条件下锻炼和提高我们空防基地实际作战指挥能力，以更强的兵力来介入进来，更深度的临机处置一些情况，来锻炼指挥员和指挥班子应变素质能力。 现在这个目标明显增多了，加强研判啊。 记者在导演部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看到，红方数架战机在电子干扰机掩护下迅速集结，根据预警机提供的信息支援，采取灵活战术，试图突破蓝军火力网。蓝军也同样调动各种兵力要素顽强抵抗。在纵横数百公里的空域内，红蓝双方的攻防态势不断转换。蓝军空中指挥员冯志峰介绍说，这次演习加大了预警机使用力度，探索了预警指挥由地面向空中的转变。 今年设置的近期对抗的环境相对比往年要复杂很多，既有通信对抗，又有雷达对抗。通过这个预警机啊，可以很好的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使空地的信息结成一体。 红箭2017演习全程不编脚本，不组织预演，不向部队提供战时无法提供的情报信息。红蓝双方背靠背对抗，谁的作战筹划违背了实战机理，就会马上被导演部叫停。演习总导演景建峰说， 通过这次演习演练，是我们空防基地进一步认识到在以后作战过程中怎样去谋划指挥控制，是体系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新闻动车组，北京、浙江等14省市试点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提供在线服务。南京推动科技成果落地，校地融合发展，首批31家新型研发机构签约。中欧班列，南宁到河内跨境集装箱直通运输班列南宁首发。请听报道。 截至2016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1.9亿400万辆，道路交通事故和纠纷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此类纠纷92万2000件，预计今年将突破100万件大关。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保监会决定在北京、浙江等14个省市联合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理赔计算、调解、鉴定、诉讼、理赔都将通过改革实现一体化，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达成调解协议或法院作出裁判的当事人可发起一键理赔，保险机构将监督保险公司限时作出理赔，适时到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 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主动任用平台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或行政资源，促进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南京市昨天举行31家新型研发机构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南京市9月底正式启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成果项目落地、新型研发机构落地、促进校地融合发展工作以来的首批项目。合作方除本地高校院所外，还包括中科院以及德国、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据介绍，新型研发机构是通过企业化运作，以股权为纽带，把高校院所、科研团队、地方平台、社会资本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平台。 南京工业大学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南京江北新区签约成立模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团队持股70%。模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郭百涛： 通过我们的一些体制创新引进，比如说中科院呐、清华大学、比如浙江大学，还有很多这些老师能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边呢，能到南京来创业。我们和政府一道呢，提供一些就是公共的一些支持或者平台。 央广记者姚东明，南京报道。 我宣布发起。 昨天上午9:30，首趟中国到越南的跨境集装箱直通运输班列开出南宁南站，8个冷藏集装箱的甘肃苹果、7个集装箱的电子零配件、服装和光伏产品将在29号到达越南河内。广西宁铁国际物流公司总经理赵文军介绍，线路全长400公里，用时20个钟头。 在南宁这边海关报关，检验的检疫的就是在平江口岸，正常的检验这些时间的大概就在3个小时，我们2个小时以内就完成，比公路运行时间要更短，费用要比公路降低20%。 这趟班列开通后，将与南宁至重庆线路连接，进而连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央广记者张磊、邓军阳，南宁报道。 新华社消息，8月28号，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进行组织谈话，调查核实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问题线索。经调查核实，张扬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张扬一直在家中居住。11月23号上午，张扬在家中自缢死亡。 监测数据显示，10月18号到20号，黑龙江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鹤岗四地持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环境保护部联合黑龙江省政府昨天对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和4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落实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约谈要求黑龙江省农委和4市政府要分别制定整改方案，并在20个工作日内报送环保部和黑龙江省政府。 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44宗矿业权中，有143宗已停产停工，剩余1宗正在按照研究制定的方案有序退出。 第17届中国肃宁国际皮草文化博览会昨天在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开幕。 第14届人口与发展部长级国际会议昨天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开幕。本届会议为期2天，与会代表计划通过关于加强人口发展与南南合作的成果文件日惹行动计划。 日本化工巨头东立株式会社昨天在东京举行记者会，社长日觉昭广承认旗下子公司在检测数据上造假。据报道，东立涉事子公司造假数据主要涉及增强汽车轮胎强度的辅助材料。 俄罗斯南部军区新闻处28号发布消息证实，俄军一架苏-30战斗机25号在黑海上空拦截了一架逼近俄罗斯领空的美军 P-8A 反潜侦察机。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利用理财平台1钱包技术漏洞转账1000万，是否构成盗窃犯罪？ 山东平度警方控制下的车辆不翼而飞，历时8年车主无法讨回，我的车究竟去哪儿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齐一凡、钟成，主播于芳芳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